你生日许个愿望吧。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 必须的必啊，你生日你最大。 好，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 皇太，你 怎么了 方景行？你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单飞了，作者一世华商，离天下之大谱啊，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朋友们快投月票砸死他，忒不是东西了。 第133集，一行人在传送阵前相互道别，各自去玩别的。方景行和江晨回到帮会，往湖边一坐，一边聊天一边写攻略。方景行回想着最后大小姐出来的画面，忍不住道， 如果也有一个人像迪斯那样陪你，你会同意吗？ 我不喜欢那个类型。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我发现你最近有点奇怪。 有吗？ 有。 方景行认真回忆，他直播的时候逗了一下，但这能被江晨当成玩笑应该没什么。再有就是昨天抱着人喊了声舅舅，和今天提到了想谈恋爱，这让江晨起疑了。哪点奇怪啊？ 说不上来。 方景行镇定地哦了声，没再提刚才的话题。江晨一句话把他怼老实了，慢悠悠写完攻略，和他打了一个赏金墙，下线吃饭。论坛上又是熟悉的风景，这次官方账号都不用他们艾特，主动发了状态，说是策划团队集体买速效救心丸和假发去了，勿念，看的人们差点笑死。其他九个服的大佬有的已经有了神器，觉得没必要再买攻略，有的是想多拿几把神器，还有的是至今都没神器，于是想要攻略的下午又跑去了晨星应援。江晨轻车熟路的和他们谈完生意，等他们打了一下午加一个晚上，转天上线便公布了开启条件，全服的人顿时哗然。 就叫一声。 嗯， 那石像 他会带你挖出来。 啊，心疼各种爬楼看屋顶雕像的自己。 我也是。 哇，策划也太缺德了吧。 欠收拾。 大佬收拾得好。 玩家日常骂策划，仿佛昨天排队心疼人家的不是他们一样。江晨公布完条件，便跟着如意的人进了十人本，发现和没打剧情的人组队，四号 boss 仍是熟悉的老管家。狗剩和炸子觉得这设定挺好的，又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顿。繁华的剧情过完，生活便恢复到了以前的节奏。江晨和方景行白天打赏金墙，晚上打竞技场，不知不觉一个星期就过去了。这天游戏发布了维护和更新通知，明天上午10:30才能开。方景行照例和江晨在竞技场 PK。 我明天去看你啊。中午去给你带所香斋的饭，他们在文城开了10年了，口碑第一，你那边没分店，外卖订不到。 江晨有些犹豫。 陪你吃完饭我就回来。 江晨这次同意了，结果一觉睡醒，外面阴天，并且越到中午阴得越厉害。他找工作人员一问，得知今天有中到大雨，便让他们联系方景行，告诉他别来了。 他说他出门早，都快到了。 江城无奈，坐在屋里等了一会儿，见方景行拎着食盒来了。这位联盟男神又经过了精心的打扮，魅力不要钱的往外撒。进门冲他微微一笑，温柔极了。江晨看得心头微跳，淡定地走过去坐下。 出门不看天气预报吗？ 方景行当然看，连几点下雨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没留意啊。 他笑着把筷子递过去。 工作人员都已经检查完了，放心吃，如果喜欢我下次还给你带。 江晨道声谢，夹起一个菜尝了尝。方景晴含笑看着他， 怎么样？ 挺好的。 再尝尝这个，是他们家招牌菜。 江晨便也夹了一筷子，抬眼和他的目光对上。 吃饭别盯着我。 方景晴听话的点点头，愉悦地享受二人世界。他最近收敛了不少，但对着喜欢的人收敛也有限，便时不时看看对面的人，多吃了半碗饭。一顿饭吃完，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方景晴就为了卡这个点特别满意。 我等雨停了再走吧，路上太危险，你要是困了就睡，不用管我。 江晨看了看时间，发现今天比平时早吃了半小时，怀疑某人可能是故意的。他扫一眼这货，拿起望远镜去看自己的小鸭子。方景行一路跟着他来到走廊尽头的窗口，听他说那是望远镜，见他往下望觉得有点可爱，笑着问， 看得见吗？ 看得见。 他把望远镜递过去。 不仅在院子里，旁边街道也看得很清楚。 扔下这一句，他转身就走。方景行跟着迈出半步，突然又折了回去，拿着望远镜看了看一旁的街道，发现就是他上次来过的地方。 记得上次好像也下了雨啊。如果他当时在楼上看鸭子，是不是恰好能看见我？现在想一想，一张假照片而已，好好的他竟然会突然问我知不知道他是谁，是有点奇怪啊。 联盟男神方队长拿着望远镜定在窗前，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早就浪断腿了。方景行一边往回走，一边琢磨着江晨的性格，觉得江晨八成是知道他的心思了，所以才会特意把望远镜塞给他，特意提起外面的街道，然后扔下这句话就走。他不由得想了想那天的事儿。 那天我以为他不上线，便答应朋友直播，后来知道他又能玩了，就在直播中加他的好友，说喜欢他。 方队一瞬间差点没能绷住表情，他缓了一分多钟，这才开门回屋。江晨正在沙发上吃水果，见他进来，淡然看了过去。方景行被这一眼看得心跳都起来了，镇定地反手关门。 看完了。 方景行摸不准他指的是鸭子还是街道。 看完了。 他嗯了声，插起水果继续吃。方景行看着他。 每次下雨你都会去那边啊？ 差不多。 方景行忍住了继续问的冲动，把望远镜放回到摆件上，扫见旁边的封印式雕像，找到了新话题。 你也订了一件 啊？嗯，程岩也有。 他那两件写的是江诗兰的地址，货到之后江诗兰便把他的拿了过来。摆件的角色和动作都是他亲自选的，店家设计了简单的场景，他很喜欢。 你那个收到了吗？ 收到了。 他走过去坐在江晨的身边，感觉话一聊开，刚刚那一丝微妙的尴尬便烟消云散了。他开始思考这件事儿，觉得挺好的，起码他以后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江晨不会会错意。 不过封印师对这事儿是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感吧？ 方景行想，不然江晨肯定会找话题点一下不喜欢同性。 所以这意思是我有戏？ 他的心思顿时有些飘，看向身边的人，见他微微垂了垂眼，问道：困了？ 没有。 方景行不信，但也知道他不可能扔下自己睡，思考几秒说道： 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要不咱们看个电影？ 行。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